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新的一周开始啦，当然今天也是不负众望，又下起了雨。我发现已经连续三周了，就是每到周一的时候，哎，白天都还不错，然后呢一到晚上，每次我要打算出门准备上班的时候，外面就会下起雨。我是一个不太喜欢下雨的人，所以呢，每到下雨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变得有些不爽。那你今天的心情如何？也欢迎来跟我打卡一下你的全新一周的心情日记。周一嘛，还是要尽量的打起精气神儿。我就在想，我说，哎，我出门之前因为开始下雨了嘛，然后时大时小，时断时续。我在想，如果我出门的时候它还在下，那我就放一首雨神萧敬腾的歌作为开场曲；如果它没下呢，那就换另一首。可是呢，果然还是我出门的时候依然在下，一直到我已经到了台里还没有停。所以今晚的开场曲，那就必须要让萧敬腾来登场了。一首非常温柔的《你》，送给正在收听的，还有在抖音收看的每个你。 我梦里出现了一个你，很陌生却熟悉，还有架钢琴，一点旋律它让我不想清醒，怕根本这世界没有你，我好像生了病，再也没回到那个梦里，能不能再走抓着你的手，要对你哭，求你别再离开我、想从天上栽颗心给你，这样会好吧？一个出现在梦的你，一起走不该伤心是你，一件不可能的事实，我愿交换我的自己。 觉我不再害怕，却发现我有些冰冷，每次听的心跳声却也跟着黑夜无声。我终于能和你慢慢每一天，就算回不去这世界，绝不会后悔。 一首萧敬腾的《你》，其实萧敬腾的歌里面好像还真的没有跟雨有关的，可是呢他每次去参加活动啊，或者是到一个什么地方开演唱会也好，参加一些综艺节目也好，那个地方一定会下雨，虽然不可能是100%的这样的概率，但是这个概率和几率确实非常大，是他本人都知道，然后但是也解释不了的现象，这真的是太巧合了，所以大家就拿这个雨神为梗来调侃他。今天又下雨了，之前呢每到下雨的时候我就会很烦，然后呢会专门挑一些跟雨有关的歌，那今天我直接把萧敬腾拉出来。好了，新的一周开始，今天呢我们要说一个比较走心的话题，那就是你说过什么什么但是却食言了。就是我们经常看小说里面或者是电视剧里面影视剧里面都会听到女主角或者男主角或者是某一个角色对着他爱的人控诉道，你说过要爱我一辈子的，你说过要怎么怎么样的，你说过要跟我执手相伴一生，但是呢你却食言了。人生的际遇确实我们对于明天都是未知的，那我们曾经说过的话，做过的那些承诺，有的实现了，有的正在实现当中，那有的却真的是食言了。你有没有说过一些，或者说别人对你说过一些，但最后却食言的话呢？来吧，互动方式依然是我们的三种，三管齐下啊！现在我们的数据一定要上来，在午夜情歌的聊天室，我们的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来跟我互动，也可以点一下赤色红心。就是上面那个小心心，底下的这个赞啊，还有呢，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可以跟我文字互动。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今天我穿的也是非常的温婉和淑女啊，难得穿了一下碎花长裙。好，那就等待着大家的光临吧。看到微博上面，好久没有在微博上念留言了。星球上的 ET 说，我说过此生不婚的，但是呢我食言了。最后事实证明，我原生家庭对我造成的影响确实不适合结婚，现在早就恢复了自由身，这样才是最好的。我觉得人活着呢开心最重要，如果这是你想要的生活，那么就恭喜你啦。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听到你今天说的这个话题，想到了我自己的经历。那年他把我扔在了高铁站，如今呢他要结婚了，我只能说祝你新婚快乐。我就不去参加婚礼了，因为新娘不是我，我输不起。 毕竟你家人都已经替你决定了更好的。这五年来，我爱你，不后悔，我觉得值得。从今往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也不会再舍不得你。你不要担心我，我会照顾自己，按时吃饭，出门带伞，带着胃药。我不爱你了，你要记得幸福啊。 伤痛 这首歌是来自金海心的《那时的天空》，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特别的好听，而且金海心呢，绝对是，非常低调，但是又非常华丽、有质感的这样一个女歌手。关于她呢，我觉得就不用太多的介绍了。刚才看到我们这里面啊、听歌识曲特别强的几位，都已经说出了这首歌的名字《那时的天空》。其实今天晚上的话题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伤感，但是呢，不出所料，大家对于这样的话题都还是比较有互动欲望的。就像刚才有一位朋友在微博上，紫池莲华是吗？啊、还是紫金莲华，有点看不清了，紫金莲华应该是。他说今天下雨了，宝宝来接我回家，希望他回家一路平安，十分爱他，非常幸福啊，加油加油。然后 Eleven 在抖音上说，他说今天的话题让我想到誓言，真的有时候重如泰山，有的时候又轻如鸿毛，希望大家都多一些真诚，少一些欺骗。是的，多一份真诚，少一份敷衍很重要。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样就是东西都很快，然后誓言呢，可能也就变得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可以轻易说出口，可能做不到也就那么着了，做不到的越来越多，你也就会觉得无所谓了。可是呢，诺言也好，承诺过的话，说过的话也好，尽量还是要去遵守。虽然说很多可能客观原因去打乱你的计划，比如说在聊天室里面看到好几位朋友都是打算带家人出去旅行，或者是带孩子出去旅行，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阻隔了，这属于客观原因啊，并不能算你食言吧，因为以后还是可以去实现的。然后看到了大家发来了同款的游乐园照片，好漂亮，是迪士尼吗？就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啊。请叫我兔子，他说我那可怜的照相机好久没拍照也没旅行，我悄悄地许下心愿带他去大理。这怎么你把那个吉普车给改成相机了呢？反正都一样啊。还有风吹麦浪啊，发来了自己是你自己种的小植物吗？好可爱呀，非常好，我觉得大家都很有生活气息。承诺食言大家都不希望去发生，可是呢，我觉得有些时候当我们承诺一件事情，或者说当我们去说一件事情的时候，是真的发自内心的，也是真的那么想的，并不是欺骗，也不是敷衍。可是呢，现实永远是现实，所以很多原因都会去影响你们未来的发展和你说过的话去实践的这个过程，那结果是不是你想要的，我想这个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所以有的时候尽人事听天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来吧，静静听下一首歌，来自 SHE 安静了。 只剩下钢琴陪我站在这里，梦想中属于我们的婚礼，却成了单人结婚进行曲。在这场爱情角力的拔河里，爱我还是爱你，你选择了自己、哦哦、撒娇的可爱的女人的爱哭的照片里，曾经的都是你喜欢的，如今我还 枕边的梦里，我知道相爱原本就不容易，爱不是一加一，努力就有结局。 今晚的话题，刚才有朋友说好像有一点点扎心哦。是的，但是呢，偶尔我觉得走走心，让大家好像受到一些触动，顺便想想自己以前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也是一种帮助大家回忆和解压的一种方式嘛。来吧，音乐歌曲可能也是比较相配的，所以听上去有一点点安静。刚才那首歌来自 SHE， 安静了。新田说，他说的真的是一秒破功。哎，这首歌我前两天在一个金店门口听过，这个金店老板很有品味嘛。对，因为这首歌呢跟周杰伦的那个安静是对应的歌曲嘛，然后作曲依然是周杰伦。好啦，期待着大家更多的互动。接下来的一首歌依然是非常的走扎心范儿。你要的不是我，来自JJ 林俊杰。 怎么能忘时间多长，你快乐吗？想代替你回答，你知道吗？走了好远我才能去面对这份牵挂，沉默伤悲。你要的是我心碎的失去轮廓，曾经给你的感动只是情绪的波动，能给的不是我，放任你沉溺自由，掩饰不了我的笨拙，就连说话都会颤抖，我被遗忘在你遗忘的角落。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非常走心的歌曲哈。但是呢我们也不是说全部都是这个范儿的，那我估计可能大家的心脏会有一点受不了。接下来我们的音乐盲盒就要出场了，今天的盲盒同时也是一份订单，所以听到的朋友我相信你可以秒答出来是谁的呢，听一下吧。 看看 What's the situation， 慌乱中眼看最后一道围墙正在崩裂瓦解，慢慢变清晰的清晨、yeah、反复转没尽头的黑洞，拼死也要插入这致命的根源，围墙正在崩裂瓦解、yeah、至今还是无法能解，听风季节在高峰上缠绵，想了去的风暴袭击眼前宁静的黑夜，穿过风暴中雷电 今晚的盲盒跟今天的主题严重不相符，因为这是一款订单，其实我考虑了一下决定还是给这位朋友放出来了。是谁的订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收到哈，如果你签收到了请给我五星好评。其实呢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的订单，我觉得还是大家尽量去下单一些符合午夜调性的歌曲，这样会比较容易下单成功哦。今天晚上来聊一聊这个扎心的话题，然后呢听的歌曲大家也会想到关联的一些歌，包括看过的一些 MV。 其实有些时候你看这个歌曲的歌词还有它的这个曲调，一听基本上那就是非常虐心范儿的了，因为这个氛围感已经出来了。就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我觉得如果要是说虐心情歌的话肯定是少不了它的。经典的一首《可惜不是你》，来自梁静茹。 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的浮现，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那一段我们曾心贴着心，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浮现，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 可惜不是你，这首歌来自梁静茹，作曲是曹轩宾，是的，没错。然后刚才呢，也有朋友说，年纪越大，越觉得曹轩宾的那个版本好像更加的好听。其实，因为这个是他写的嘛，所以是他的亲身的经历，当然情感我觉得要更加的丰沛一些。今天晚上情绪有一点点的伤感，但是呢，大家纷纷用美食来打破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比如说刚才大表哥发出来的韭菜盒子，还有兔子炖的一锅卤鸡腿，是的，鸡腿子的安慰可以治疗今天的扎心，没有什么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在异乡的我们，有的时候想家或者说是想爸妈的时候，可能当你吃到一顿自己喜欢的美食之后，这种满足感会稍稍的冲淡一下你对家人的思念。 可是呢，看到邂逅幸福说的一段话，我觉得也值得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他说，远嫁他乡的你，当时为了让父母同意，信誓旦旦的承诺会经常回来看望他们，说交通这么发达，多远都不会阻挡回家的脚步。但是有多少能一年回去两次看望他们的呢？所以远嫁的他们都食言了。在此也弱弱地问一句，远嫁的你们在想父母的时候后悔了吗？我觉得也不能说光是远嫁，那在外打拼的呢，或者说去了媳妇儿所在的城市的，离父母远的呢，这些都是相同的情况。其实只要不跟父母在一起，那相见的时光，相聚的时光必然要减少很多。所以反正对我个人来说，我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只要我有能力，我一定会把父母接到身边。就即便说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并不是说那么的非常非常的优越或者怎样，可是我总觉得家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至于远嫁的孩子们，有的时候呢，为了爱情，可能你愿意牺牲，这个是每一个人的选择。但是请记住，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那千万不要忘记了最爱你的爸妈。继续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也继续听歌。下一首虐心大歌又要来了，这首歌来自张惠妹，人质。 我和你呀，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释放，相爱的寸寸落的。 人质这首歌来自张惠妹。清风飞扬说，我依然相信爱情，但是已经不再渴望婚姻了。东海林他说，我愿意相信天长地久，也衷心的祝愿那些从一而终的人们，但我也相信人的变化都是真实的，曾经的誓言也是真实的，现在的变化同样真实，人生就是如此，好好的生活吧。是的，我非常赞同这句话。好了，马上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是一位匿名的女士发来的，她说，前段时间和先生离婚了，我与先生相识23年，喜欢了他23年，是从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想可能从我出生开始就注定要喜欢他的。在我幼时已经懵懂知道情爱的时候，我妈开玩笑说，天天黏着那小子，干脆以后就跟他过得了。我爸说，哎呀，人家那家庭怎么看得上咱们家呢。这段看似玩笑的谈话真的影响了我整整23年。如今正应了我爸妈当年说的话，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还是离婚分开了。但是我并不后悔，我也依然会喜欢他。我觉得能喜欢一个人23年，这是何等的专一和痴情。说实话，这么长的时间很少有人能做到。对你来说，你的先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伴侣、家人那么简单，他更像是一种精神寄托，和你生命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如今要硬生生的割裂肯定很疼，但我相信专一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你会遇到更好的，加油吧。 最大初恋，如小雪落下海岸线，第五个季节某一天上演，我们有相遇的时间。你说空瓶是何许，栖息的叶片，去不同的世界。 记得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被危险的思念，被季风吹远，吹远多年的侧脸，吹远吟唱的诗篇，你骄傲的飞跃，我栖息的叶片，却不同的世界，却从不曾告别。 飞鸟和蝉这首歌来自仍然，依然是非常的让人觉得很伤心和难过。哎，感情当中或者说是结了婚之后，婚姻相伴的问题要更多，因为他面对的是日复一日很重复的这样的内容。当你有了孩子，有了家庭，要面对柴米油盐而不是风花雪月的时候，那么考验就会越来越多。能够坚持下去的，当然要值得好好的去保护，但有些时候实在坚持不下去，也只有放手才会对彼此更好。兔子说，果然士兵突击里面高连长说的对呀，日子啊，问题叠着问题，但是呢生活又是这样，关关难过关关过。所以即便我们食言了，即便别人对我们的话也食言了，没有关系，人生还有很长，我们不断地丰盈自己，努力去提升自己，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自己可以越来越有主宰事情和决定的权利和能力，这样以后我们食言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最后一首歌来发一个订单，这是来自棉花糖的歌曲麦小兜9420，这个数字有什么秘密呢？我想应该是就是爱你吧。虽然扎心，可是晚安一定要温暖，这就是午夜情歌的宗旨。我是道道，明天见，晚安。 手牵手一起走着幸福的大圈，微风缓缓地吹来，你我相依偎，爱的目光如此的热烈，这份爱就像是在燃烧的火堆，炽热的火焰如同盛开的玫瑰，不管白天黑夜继续的沉醉，整个世界弥漫薄荷般的气味，耳边你的呢喃不停吹，所有孤单寂寞都被悄悄震碎，你的眼神就像流淌着的河水，流进我的身体，任心飞洗涤悲伤烦恼，带来安慰。关于我们，我只想说，简单一句，就是爱你。你一双飞，轻缠作美，天造地设的一对。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